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是，大家好，欢迎我们回来我们这节的浩浩汤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ichael， 在我身边的就是一路的拍档 Jeffrey。 是啊， 大家好，咁我哋继续就讲返脸盲呢个 topic 啦。咁就正话一路都讲緊一啲即係脸盲嘅一啲医学上嘅研究咁样嘅。咁就其实即係阿 Jeffrey 其实讲咗好有趣嘅嘢，我都唔知原来话即係先天性或者后天嘅脸盲症原来都可以靠一啲催产素可以。 不过佢係好短暂嘅，即係唔係一啲 唔係长久咁 样。即係好短暂。是帮得到咯， 会不会好像可能我就说啊，好像那些运动员咁样食那些类固醇或者即系打那些即系高丸酮咁样，即系可以好快即系人间大力一段时间。 不过佢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就系净系对住啲有病嗰啲先至系 系啦，有效咯。咁冇事嘅人又唔得，又唔会有效喎。 系咯， 啊呢、這个真系 值得睇下，自己再俾你睇。 好啊好啊，我之后都想攞啲资料嚟睇。 系。 咁就嗱，咁啊再讲多少少，即系一啲脸盲嘅一啲即系。研究啦，咁其实就我嗰陣时就仲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我自己呢、這个就真係唔係好正式即係有研究发表，即係有人做緊，咁但係就冇话好官方嘅。咁我嗰陣时我知道咗，我就走去同我啲朋友讲，咁其实就我自己就係、是即係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一个叫做 Mensa 嘅会啦。 嗯， 阿 Jeffrey， 你有冇听过咧？ 哦 ，Mensa， 我都系曾经嘅。 哦，原来你都系 Mensa 嚟噶。 头先 我 系 讲完。哦，系， 曾经系啊嘛。不过我系好短期啊，玩下之后嗰阵时读书咧、之后都冇乜点参与过。 哦，明白。咁我哋或者解释一下啦，可能有啲读者未必、有啲听众未必知道。咁其实 Mensa 就系一个所谓嘅高 IQ 嘅学会咁样啦。咁就 都叫做系。 系啦，即系佢就系话，即系佢自称就系全世界2%最高 IQ 嘅人，咁先至可以入到会。咁你即係如果你想入会，你就去考个 test。咁其实嗰阵时应该都仲系喺大会堂嘅。咁咧，你考佢俾份嗰啲叫做即係 IQ test 你做。咁你做之后， 我嗰阵时沙田大会堂考嘅。 我系中环大，中环大系啦系啦。咁 anyway， 即系可能之后转咗啦。咁咁你做完个 test， 咁如果你过咗佢嗰个分数，佢有个基准嘅。咁佢 mark 完你觉得你过咗，佢就会俾你入。咁你当然你要交会费啦。咁你过唔过咁佢就可以有一次机会补考。咁 我冇俾会费，所以呢 係啦，咁你冇入咁样。 踢出会。 咁唔紧要，跟住重点就係话即係佢呢个会就係一啲即係所谓有一班叫做即係聪明嘅人一齐咁。咁就即係大家叫做出嚟都係吹下水倾下偈识下人，咁亦都有啲活动咁。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几开心嘅，因为都佢哋都即係有好多有趣嘅人，咁讲好多即係唔同嘅嘢，咁你可以即係見識到好多一啲平時你可能接觸唔到嘅人，咁係啦，幾有趣嘅班人。咁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啦，佢重點就係咧，我因為我認識咗呢班人，咁我有陣時都同佢出去玩，咁我同佢講開臉盲呢樣嘢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有一次唱 K， 咁佢幾條友，我覺得嗰個係可能講緊十個喺度啦，幾個人同我講話佢有，跟住就喺度講佢嗰啲症狀， 係啊， 係啊，有個做教師嘅，咁佢話我有喎、咁佢話你即係佢話即係以前佢女朋友又係話佢你點解認唔到，你認唔到啲角色嘅咩睇戲嗰陣時嚇，咁佢 其實我好嚴重嘅，我都係呢個問題。 咁我唔知你係咪啦嚇，你可能 我就覺得我唔係嘅，唔係即係我睇過啲嗰啲咩啊，嗰啲測試，我覺得應該 你未去到，你可能你係輕微啦。 但我睇電視咧一定認唔到㗎，所以我好冇癮㗎睇電視劇咧。 即係你跟唔到啲劇情。 係，我覺得睇嚟睇去都嗰啲樣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幾 你會唔會就係、是、你會唔會就係、是、咧？即係提示睇嗰啲黑掹掹嗰啲動作片咧，即係嗰啲西片咧，即係打嚟打去咁樣，呢、這個又咁樣個鏡頭係咁喐嚟喐去，跟住啲人有鬼佬，你知個都金頭髮噶嘛，又白面，跟住你覺得呢條友同嗰條友差唔多，又是流蘇咁，幾條友流蘇啊，差唔多，即係連嗰條友同嗰條友原來係兩個唔同嘅人，你都唔知嘅。系啦，咁可能你都有少少，真係有少少。咁佢就同我講，佢又係咁樣，跟住佢話佢做教師咁樣。咁我話咁，但係你教師你點樣應付啊？你咁多日對咁多學生，咁佢話咁我要叫佢跟座位表坐咯。咁我話咁，但係佢哋會可以調位喎。佢話我唔俾佢調位㗎咁樣。咁跟住話咁，但係我因為我自己都曾經做過實習，我話我最怕嘅嘢就係、是、如果你喺走廊度見到佢哋。跟住佢就係啊，咁好大鑊嘅，因為你根本唔知佢係邊個，但係佢會知道。 咁你就好戇好樣衰，即係你講錯嘢啊邊個邊個咁，其實原來嗰條友原來唔係啊，我係啊邊個邊個，咁你就好攞啦。咁所以呢樣嘢就即係嗰晚係突然之間發現我一樣好特別嘅就，喂點解理論上你2%，如果你 random 嘅話，你應該50個人入邊你先有一個會係啊，你先撞一個。我嗰晚嗰度10多條友，究竟有3-4個舉手嘅。咁跟住我咧，係啊，跟住即係佢講到啲，跟住唔係齋噏，而係講到俾我聽嗰個即係呢啲咁嘅經歷啊。係啊，跟住我就 係， 於是我就想，即係我又再後面再撞咗其他 mention， 我又就講，咁佢又有人同我講話，我又係喎咁樣，即係我都係隨機咁講啫嘛，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成個 group， 即係我唔係話成對住成個群組咁講，我真係見到人又講開，咁講幾條友入邊嗰日就已經有舉手。咁佢我就覺得個機會率都幾高過2%好多。咁於是我又再上網就抄下，又想問一下啲我寫一篇嘢喺 Mensa 佢自己有 international 嘅 journal， 我出咗篇文，跟住有人覆我，佢就話原來佢做緊嘅研究就係話咧，即係做IQ 同埋 Mensa 入邊嗰個，即係 IQ 同埋臉盲嗰個關係。佢就話發覺喺 Mensa 入邊咧，佢喺德國做嘅嗰個實驗，佢就話初步嗰、那個統計話喺德國嘅 Mensa 入邊咧，接近有 10% 嘅。是有臉盲，咁你諗下，喂，如果你個 norm 係2%，你10% 絕對係 significant 啦，我都唔使諗你，即係我都唔使問你嗰啲sample size 啲嘢，絕對係一個非常 significant 嘅嘢，絕對唔係一個 normal 嘅現象。咁所以似乎咧，咁我就有個懷疑，就話會唔會，即係如果呢啲所謂嘅高 IQ 嘅人啦，即係你唔好理，即係你點樣定即係你覺得即係呢個代表乜嘢啦？高 IQ 係咪代表你即係係啦係啦，就係即係點 ？Anyway， 總之你考到個 test， 你屬於呢一類嘅人，原來咧可能咧你嘅嗰、那個認面嘅能力咧，係即係有呢個症狀嘅機會咧，係大嘅。 哦， 咁嗱呢樣嘢咧，就佢我問嗰陣時，佢話佢仲做緊嘅 study，所以佢都唔會 publish。但我就覺得好有趣，咁我就即係寫咗去嗰、那個，即係我上網我都即係有寫啲email 去問嗰啲人，佢哋都話：哦，呢、這個嘢我哋都即係未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定奪喎咁所以即係到呢個就變咗係一個我自己有發現咯，你當係即係就唔係一個 official 嘅，即係之前講嘅我都係上網睇，都有文獻 support 有支持嘅，呢、這個就真係純粹我自己個人觀察同埋一啲即係未正式發布嘅研究咁有咁樣講，咁但係我覺得嗰個 10% 即係真係或者我身邊嘅經歷咁，我覺得真係。邊有咁高啊？即係如果你真係2%，除非你話2%呢個係低估咗。 唔係，同埋我之前都我雖然我都唔覺得智商係啲乜嘢啦，但我都冇同 Michael 夾過喎。係一咁講，我覺得真係都幾 即係會唔會係個腦？如果你諗嗰啲思維，如果你傾向咗係嗰啲能力，可能你影響到係樣嘢。咁我唔知啊，呢個就真係即係 真係， 但係亦都入邊有人係營養好叻嘅，即係我都唔可以話即係。一個好劃一嘅，哦，即係呢個過程個，但係入邊有啲人一樣係一影啲相出嚟，佢即刻講邊個明星佢認到嘅，咁我又係即係有少一嚿雲咁樣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有關，但係我唔夠膽講係即係有絕對嘅，即係一定嘅聯繫咁樣樣。咁時間就唔係好多，我想講多少少咧，就關於即係臉盲嘅一啲嘅另一個極端啊。咁即係因為你有臉盲，即係認唔到人樣。咁其實你調翻轉，你即係如果係一個 continuum 一個頻譜，咁你有另一個極端。咁呢啲極端咧叫做佢哋叫做英文叫 super recognizer 嚇，或者你亦超級識別者，係啦係啦。咁佢哋話啲人勁到係點樣咧？佢即係嗰段 60 minutes 佢有講嘅，佢就話嗰啲人係可以咧，佢係認過你一次，記得你一次之後咧，好多年之後再撞翻，佢都可以記得你。咁而且係嗰種認識唔係真係食一次飯，可能係純粹一齊上過大學一堂 lecture， 你走過嚟課室坐咗喺度，咁佢幾多年之後喺條街度都可以認得翻嚟， 哦， 好誇張 嘅。我講起咧呢一樣嘢，我又有啲 嘢又有你又有朋友係咁樣， 係啊，因為我反而覺得咧呢一類人咧，佢哋咧嗰啲賭牌嗰啲好叻嘅，即係佢哋嗰啲人咧係，即係我認識一個朋友，佢係嗰啲職業，即係佢曾經係職業賭徒啦，其實半職業賭徒啦。咁佢係又係咁樣㗎喎，即係我可能我係5年前識佢，咁突然之間我經過澳門就俾佢撞得到，咁 佢嗌你嘅 係啦，係佢嗌我嘅，我已經完全唔知㗎啦。但係我同埋我都識到少少人係咁樣㗎，都唔係話一兩個㗎，即係佢哋嗰啲賭牌嘅能力好，即係佢哋呢認牌係好叻嘅，即係佢哋係對呢啲嘢好敏感㗎，可能就有咁嘅聯繫囉。 係啦，咁即係亦都真係有一啲好似尤其是可能頭先嗰啲賭徒啦，佢哋認牌啦，或者嗰啲記者呢， 係啊係啊， 我覺得係好可能。 我記者也是，我就係、是、我成日就咁諗過，好想做記者，但我發覺我做唔到，因為我冇辦法去，我冇辦法去喺街度認到啲人。我講嗰種，即係我之前做嗰種，就係做專訪。專訪我冇問題，因為你出去嘅時候你知道你邊個人㗎嘛，係咯，你唔會有啲突發嘅人，一堆人喺你面前。但你個即係嗰啲去跑喺前線咁樣嗰啲就做唔錯啦。係、 嗯、 啊，所以其實呢即係有啲咁樣嘅人，咁嗰個人佢話嗰啲人最勁嘅嘢就係呢，佢可以將一個成名嘅人，即係成名之前細個嗰張相俾佢睇，佢都可以認得返呢個人邊個嚟嘅。即係譬如佢話俾George Clooney 咁樣細個嘅樣俾佢，你唔知㗎嘛，即係冇話俾你聽會係明星嚟㗎喎，即係總之即係理論上係名人啦，但係即係冇話係邊個咩範疇。咁你俾佢細個嗰陣嚟講係十幾歲，可能十零歲咁樣，佢一睇佢都可以估到呢個係 George Clooney。咁所以嘩，你呢、這個就已經超過咗正常人嘅能力啦，我相信、即係唔係話有冇臉盲嘅問題。咁、所以我就即係好有趣嘅嘢就係原來呢個世界認樣呢，其實即係有一方面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嘅臉盲痴啦，咁樣係啦。咁另一方面原來又有啲咁厲害嘅人係可以即係咁耐隔，即係咁長時間經過一次佢都可以完全係個好似嗰個印象係刻咗喺個腦海入面咁樣。咁跟住我其實最後呢節其實我想講嘅一啲嘢就係話，喂，其實原來呢件事即係呢個咁樣嘅認人嘅能力，其實對社會即係對我哋即係成個係啦，人類社會有啲咩嘅影響，或者有啲咩啟示？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我當下諗，其實我都好多嘢可以即係如果你之前唔知嘅，你就覺得即係唔當係一即係唔會諗到係啲咩問題。但係如果你發現咗，喂，原來呢個世界人係有咁多唔同嘅，即係呢方面嘅能力係有咁參差嘅時候，其實有人生都好多嘢嘅。我第一件事想講就係職業係。我諗你都可能即係大家或者聽眾都想象到啊！喂，你諗下有啲職業，如果你係一個警察或者你個保安，你如果你有臉盲嘅，你 好 難，即係其實好得人驚件事喎、其實有套戲咧，就我係上網就抄到嘅，台灣做嘅，就係一個佢係叫做台灣公視人生劇展，咁佢一輯就係佢係叫做臉盲，佢係講一個男嘅保安員就。目擊到佢個即係佢識嗰、那個嗰啲鄰佢負責嗰條村嗰啲人，佢俾人綁架，個細路女，佢望住佢俾人綁架，俾人帶走咗啦，即係唔係俾人綁架，佢望住個細路女俾人帶走咗，但係因為佢有臉盲，咁佢就記唔翻嗰個人，記唔翻個彈棒飛出嚟，咁佢阿媽就癲咗咁喺度熬佢，你有冇搞錯？你點做保安㗎？即係你這個保安是怎么做的嘛？即系国语啦，咁佢就话，即系其实好荒谬咯。你谂下，咁佢真系记唔起嗰个保安，咁佢话我有脸盲症，我记唔起，我就即系唔系我唔想，咁佢好内疚。咁但系其实即系引申嘅问题就系，喂，其实我唔知道而家即系你考保安或者咩成嘢，其实你会唔会即系有冇意识到呢个问题咧？佢哋 或者佢哋可以加一个面部识别嗰啲， 冇错啦。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喂。即係如果呢樣嘢係一個可以量度到，即係如果因為其實我哋嗰啲即係正話講嗰個 faceblind.org 啊嗰啲學者，其實佢哋有個 test 嘅，即係有其實都唔止一個，咁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就係叫咩 Cambridge Facial Recognition Test 啊。